我发现我的日文变烂了，就是因为他的那个课本本身有一个逻辑上面的不良，乃至于你用那个课本拼命 K 拼命 K， 到最后你的日文变差了。因为我原来的日文没有那么差的，所以就是短短十天的时间的苦读可以让人日文变差，而且读的还是日文课本。哦，就他那个课本内部的逻辑有一点问题。那我在读到温病条变的时候就是有一样的感觉，所以赶快那本书就丢掉了。那到后来呢，我看到那个大陆啊，有一个学者啊，叫做柴中元，他编了一本书叫做《温病求真》。那他的这个序言呢，就告诉读者说，这个书名呢写温病求真是一个非常客气包装过的安全温和无害的讲法。其实这本书呢应该叫做温病去味啊，去掉它虚伪的部分，就是它里面就是把温病条变到一条一条拿出来说哪些方子在临床上这样用会出问题。那看了那个温病去味这本书啊，就是心中有一种很就是有一种怪，就是你会觉得这本书让人感觉很沉重，也就是像张仲景的伤寒论那一派的医学，等于是一个来自于不知道哪里的高度文明的产物。我常常说我也不知道是太古文明还是外星人还是什么天上的神仙，总而言之不是那个时代的地球人的文明能够创造出来的东西。那伤寒论的方就是一旦主症完全吻合了，几乎就是百发百中，那没有什么毛病可以挑的。可是呢温病条变它不是这种什么太古文明还是神仙什么留下来的东西，它是一个叫吴鞠通的人凭他自己的脑力创造出来的东西，然后写的那个文笔法跟伤寒论一样，也是一个什么什么病，然后怎样怎样症状就要用什么什么方。问题是吴鞠通的逻辑，他的头脑要一个人去拼那个超科技的那个太古文明实在是不太可能了，所以他很可能他的那些方就是在理论上可能还算对，可是他那个主症是不是绝对该用这个方其实是不一定的，那用这个方是不是一定有效那也是不一定的，就是有很多毛病可以挑。那我觉得读书啊最怕读的就是这种半真半假的书，就是你越读越对在里面会有一种没有信心的感觉。像我觉得伤寒论的好处就是你越读就会觉得心里头越平静，因为它没有什么，它不会有什么地方背叛你啊，就是就照它这样子就会觉得啊、哦、原来就这样，就是心里头很踏实。但是温病条变，我觉得因为我是先读伤寒再读温病啊、哦、我就觉得温病条变读了会让人发慌。那我在想，我有时候会揣想说，如果一个人学医读的是温病条变，然后他读了一堆他自己在内心世界扪心自问都不知道这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那种医术，他在行医的时候到底要用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去硬撑才能开药啊，就是可能这是一种很糟糕的心情哦，我也不太确定。那所以将来如果要教到温病的时候呢，我想是首先这个温病我自己还需要两年的时间临床磨练，就是要遇到然后有机会用一些方，我才能确定哪几路方子是确实有效的，这是第一点。那另外就是我如果教温病的话，很可能会从叶天士的温热论教起，而叶天士的温热论是不是绝对正确这都是不一定了，因为那个比如说火神派的那个出来的那个诸位局啊，他就有写过一些文章在批评温热论，因为温热论写的东西其实在临床上是很有临床上的正确，就叶天士说这个人有这个症状，然后你给他投了某个药，然后呢他症状就会转成怎么样的症，然后你要怎么样救他，就是那临床上他这样讲是很真实的。可是诸位局就批评说，就是因为叶天士第一帖药没有给对，所以他会转成那个症状，所以那个真实是在一个错误的指导原则下的真实，就是连温热论都有人批评，那更何况是温病条变。那我就觉得先把温热论处理好了跟同学讲了，然后呢再把温病条变里面所有有问题的条文都删掉，那这样子大家就可以教了。所以将来我们可能还是会教温病，但是会用这样子的方式去处理它了、哦、因为的确是很麻烦。那但是 我觉得同学，我觉得我们学《伤寒论》啊，是很快乐的一件事情，因为《伤寒论》，当然学《伤寒论》的不快乐是，你就算学了有医术了，你的家人都不会相信你会的啊。但是你学什么中医也是这样子啊，就是家人本来就不会相信你，因为你想想看哦，外面的一个人要当医生，对不对？要读7年医学系，还要加上实习，对不对？然后就是种种困难的关卡，而且还要有高度的智商，能够考上前几志愿，对不对？才能够进那个系，然后才能够读出来，然后怎样，他就经过这样子的考验哦，证明他是人类中最优秀的人，才能够当个医生。那如果你在这边什么每个礼拜六日这样闲闲听2个小时《伤寒论》，然后回家说我会医的，这不合社会常识吧，对不对？所以被排斥是应该的啊、哦，所以大家都不要有情绪就好了。那但是呢，我就觉得说，《伤寒论》就是那种你一个礼拜跟他做2个小时的朋友啊，你会发现，哎，一年之后啊，天下的医生好像都不够你有。不够你行哦，会有那种感觉。这不是一个骄傲，而是说《伤寒论》本身是有这样的力道存在的啦。所以那如果你要读温病调变，要得到这样子的进步的快感，我觉得很难。温病调变可能读了10年20年，感觉还是有一点不爽快不爽快的，因为它里面的系统有很多的英文说的 bug， 对不对？有很多的毛病啊、哦，所以大概是这样子。那江左锦在这个24页后面就讲啊，他也是在讲说，我们讲一件事，说我们的中国人啊真的是很幸福的。怎么幸福呢？他就讲说，在他们那个年代啊，英国啊、欧洲啊流行这个大流感啊，死了一大堆人。然后呢，他就看一看这些英国的这些流感的所有的症状啊，然后他就说，哎呀，这所有的症状啊，好像没有一个《伤寒论》医不好的。那他觉得，哎，我们中国人真幸福啊！像我读《伤寒论》也是有这种感觉，觉得中国人真幸福啊！难怪全世界我们人口第一多、啊，就是大家都死光了，我们还不死啊！可是呢，现在呢，我们这些中国人真的是啊，已经变成我们这个文明的耻辱了啊！就西医在说 SARS， 一定要跟着去发狂啊！就是没有那么严重啦， SARS 的话我们已经教完啦，麻黄汤、麻杏甘石汤、大青龙汤加减一下就医好了吗？有什么了不起，对不对？就是那他这个地方说那个什么呼吸道疾病啊，什么病轻者现卡塔尔症状啊，这个卡塔尔症状，我昨天问那个我们有学西医的助教啊，他说卡塔尔是一个体质啊，就是卡塔尔这个字我是知道了，就是它是一个荷兰文了啊，是 CATARRE 啊，那日本人写的话就写卡塔鲁嘛，那这个卡塔尔是如果是日本的字典写的啊，就是说这个黏膜细胞发炎分泌大量黏液的一种病。那我问助教说是不是这样，助教说卡塔尔是一种体质啦，西方人把人类分类成几种体质。那不管怎么样了啊，反正就是这些所有的症状几乎伤寒论都可以医啦，就是这样子。所以呢，就是那如果一个是像江左锦，对不对？跟在曹英甫门下啊，学这个伤寒的治病系统，那看到这些外国人啊生这些病啊，大概会觉得啊，其实这个真的不必死那么多人啊。如果我们能够好好的拿好一本《伤寒论》的话，那日子都很好过了。那他后面25页呢，他就讲说这个白虎汤症啊。他就说白虎汤症呢是热，但是呢它的其势较缓。那他说麻杏甘石汤症呢是热中夹痹，其势较急。葛根前连汤症热中夹毒，其势较显啊。其实这也是一种哦文学上面排比哦，看起来很炫。其实这也要看各自的轻重嘛，对不对？像但是呢，它的意义我们是可以认同的，就是因为白虎汤症啊，它就口渴发高烧。我们大家都在家里面发过高烧，对不对？你会知道说其实大家都不会医嘛，可是放个几天也会好嘛，对不对？所以就这么回事啊。所以白虎汤症，所以阳明病很难死人啊，这是真的啊。那 那这个麻杏干石汤症的话，就是因为肺被闷在里面烧啊，所以比较容易烧坏肺，所以要小心一点。像那种白喉啊什么那种，都常常是麻杏干石汤症。那至于说葛根芩连汤症，他说热衷夹毒啊，但那这个他就讲到说这种里面的中药很多都是杀毒杀菌的药啊，就像这样子是能够这样说也是通的啦啊。像我们神农本草经也说葛根是解诸毒嘛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是可以的。然后他讲说就是麻疹啊，往往都是要用到葛根系的药啊，尤其是麻疹加上下痢，你分辨一下是热还是寒就知道要用哪一种。那曹英甫的暗语呢，就说这个他当时有一次他生病，病得不能够写字啊，他孙儿刚好生病，那儿他说要给他开葛根芩连汤，儿子不照做，就孙儿就夭折了。所以曹英甫在那边蛮火的，就是说如果那时候我没有病的话，我就可以把孙儿救活了啊，这样子。所以就是说他后面就是再次的讲说，小孩子得麻疹的时候呢啊，你就要看葛根芩连汤症，就是麻疹就算是一种表症，然后再加上下痢，再加上这个下痢是热症，那就是啊表症加下痢加纯热症，那这样子就葛根芩连汤来医疗啊。那这样子的使用呢啊，同学也知道一下。那接下来这葛根芩连汤症的医案呢，它第一个主症是小便已阴疼。其实这个呀，小便已阴疼是《伤寒论》的另外一个汤，一个药的方，这个主症啊，是余凉丸的主症。那像我们研究宋本《伤寒论》的人呢，都会说《伤寒论》这本书里头有113个方子，但是实际上只有112个方。那少掉的那个就是余凉丸，它只有方名，可是呢没有方剂的配那个成分没有写。那但是我们的桂林古本是有把余凉丸补上了，那意义上也是看起来是很合理的一个方子。那但是因为余凉丸在宋本伤寒论是不存在的，所以呢他就从别的角度来看这个病，然后呢就看到这个人呢，他是应该是有牵涉到阳明啊，因为你有里热，然后呢雀上略痛啊，就是他的额头是有一点痛的，所以就知道是阳明，然后是脉是滑大。那他说本来应该用大承气汤，但是呢人已经虚了，所以呢就用葛根芩连汤加绿豆。那这个曹英甫这样子用了，结果他的徒儿呢江左锦帮他写暗语啊，就说啊，这本汤之加绿豆，与葛根汤加梗米异曲同工之妙。我觉得这就讲得很奇怪了，就是葛根汤因为要需要他帮忙出汗，所以前面那个葛根汤的那个医案有一个一起把米煮进去的医案，可是加绿豆跟加米是完全不一样的意思哦。加米是用来养胃气，让人能够出汗啊。可是加绿豆是用来帮忙解毒的啊。这是因为他的这个病症里面已经身体有很多毒素了，所以要加绿豆。那像我们呐，从前台湾这个20几年前吧，绿豆黄这个东西还蛮红的。那最近这些年就已经没有那么红了。但这个萧胜阳老师他在教课的时候就讲，他说绿豆黄这个东西的解毒效果是非常好的，所以呢如果你有什么肝硬化啊或什么病是因为毒素造成的，那用绿豆黄就会很有办法。他就说20几年前30几年前的肝炎啊，很多都是毒素累积造成的肝炎，那个时候绿豆黄就像仙丹一样。可是呢最近这些年的肝炎呢都是病毒感染的肝炎，就是邪气进来变成的肝炎，那这样子的话绿豆黄就不太有用了啊。所以如果你的身体确定是中毒啊，乃至于这个肝脏坏掉的话，那这个绿豆黄就是绿豆发酵之后做成的一种药物啊，那还是蛮可以用的。听说台湾现在卖得很贵啊，有没有人买过？多少钱啊？哈，一点点2000块啊！就绿豆发酵的，不是应该跟豆豉一样的价钱吗？怎么现在啊，什么都 都变成那么贵了啊，就是，所以我们现在像我自己班上是我从前老师教的那个拉二粉的方，我是常用，然后我们临床用也是很有效。那一般外面用来解毒的药就是用绿豆黄啊，那就是效果都是很好的。那，所以呢，这里就是大家知道一下啊，因为它的病状比较复杂，那我们初学者没有办法学到那么复杂也没关系。那它的这个列一个表，说明他说的那个这几个症状的传变啊，那同学也就参考一下就好。那后面啊，26页的第一段啊，这个26页的第一段呢，其实没有任何医学的重要性，本来我是不必讲的，可是呢，为了怕有同学呢太过用功读得很痛苦，所以我只好说明一下，就是这个26页的第一段呢，它根本就不是什么医学的道理，是江左锦讲了一个冰笑话。那因为没有人觉得好笑，所以就读起来像是很深奥的道理了。就是怎么讲呢，他要说什么桂枝汤以桂枝为君，麻黄汤以麻黄为君，葛根汤以葛根为君啊，那葛根芩甸汤以黄连为君，白虎汤以石膏为君。那他就说，那麻杏甘石汤啊，这个清肺热的药啊，哎呀好像看不出来什么是君药，到底是麻黄还是石膏啊。他说如果你要问我的话呢，你问我麻杏甘石汤谁要为君啊，他说那应该是为金为君啦。那为什么为金，这个芦苇根哈，因为金匮要略里面啊有一个方叫做维京汤，是治这个肺部发炎的。那治这个肺部发炎肺痈的维京汤呢，是从千金药方里面挖过来的，就是后人在编金匮要略的时候把千金方的维京汤放进来。那所以呢，这个维京汤呢就是千金方里面借来的小孩，不是我们家生的，是千金家的小孩。那千金家的小孩呢将来是要当国王的，所以他是要为君的，他在讲这个冰笑话了啊。所以千金之子啊，所以是将来要为君的，是在讲这个了。所以没有任何医学的意义啊，同学放过他就好啊。那再来呢，我们看朱穆通的啊，那朱穆通的这个也是一样，是治疗这个眼睛啊旁边长一块，瞳孔旁边长一个红的东西，然后呢眼睛红痛，那当然同时这个人又有头痛，后脑勺僵硬，又有肩膀重，所以完全就在一个葛根系统的框架底下又有发炎，于是他就用葛根芩甸汤啊，所以意思是通的。而因为他们是朱穆通是比较是日本派的经方家啊，所以呢，他这个三黄泻心加葛根这是 OK 的。然后呢，他在用的时候会剂量可能会比较轻一点，所以就多吃几帖再留效啊。那再来呢，他讲一个别人看他的书用方，就他朱穆通写过一本书啊。那有一个病人呢，他这个自己呢吃九味羌活汤，九味羌活汤是那个江解骨的方啊，九味羌活汤就是感冒药里面的所谓的乱枪打鸟之方啊，就是感冒不是有六经传遍嘛，对不对？那九味羌活汤就是每一经的祛风药都放啊，那这样的六经都包了啊。这个汤实在是看起来，就我跟你讲，这个汤也不是废物，但是临床上还是伤寒论的方比较好用了啊。九味羌活汤有的时候会好用，就是做一些加减可以用来处理什么肠病毒或怎么样，那个有真正的需要我们再来谈好了。那后来呢，就吃那个人就自己这样吃没有好，然后呢又有人家吃葛根汤又没有吃好，然后呢于是呢那个叫他吃葛根汤那个朋友就想起朱穆通的书里面呢有一个方子是葛根芩甸汤加大黄，然后一吃之后呢就哇变得比较有效啊，就是这样子。但是这个地方啊其实并不是一个很标准的医案了。不过呢朱穆通在这个最后啊27页上面他就说，其实啊用到葛根芩甸汤啊，就是主症的话不妨是抓，他就主症说不妨抓这个兼象降级啊，就是说 要用到葛根芩连汤，其实多半要用葛根，你的这个后脑勺脖子这边多少是有一些感觉的，然后呢在有这个感觉的前提的话，那哪里发炎都没有关系，牙齿发炎啊，眼睛发炎都可以用用看啊。但是大概以这样的一个主轴去思考这个方，那这些都是葛根芩连汤的这个活用啊。那接下来呢，这个燕云科的这个方子呢，又是这个麻疹加拉肚子啊。那所以我们理所当然知道麻疹加拉肚子就是逆流晚舟法嘛，对不对？那它拉的东西是热力，那就用葛根芩连汤嘛啊。所以这些就是一个很标准的。那他就讲到说，这个麻疹不能透发而泄泻啊，都是因为这小孩子在发烧的时候啊，被抓去冰敷其邪，也就是硬把那小孩子用什么冰袋、冰枕降温，或者是打点滴降温，那就造成表邪内泄啊。所以这是一个在中医的角度啊，对西医的某些治疗法很有意见的部分，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硬把那个人降温呢？啊，就是邪气是要那个人之所以发热，是因为他的身体要把邪气推出去。那你把这个热拔掉了，邪气就掉进来了嘛。啊，所以这是一个在中医的角度就认为西医蛮不可原谅的地方。那就是中医的这个角度都是完全虚无缥缈、不可验证的气化论，所以西医也不必鸟你这一套啊，就是这样。所以你要么就不要遇到西医，那遇到就认了啊。那这个，那这个地方呢，燕云科也有讲到几个啊，就是诊病啊，他就说什么，比如说他早期吃麻杏甘石汤加蝉衣羚羊角，哦，这是真的啦，就是说，如果是他还没有到里面在表的话，你用麻杏甘石汤清肺热，然后用蝉衣啊，就是知了壳啊，帮忙把这个东西推出去，然后羚羊角呢去毒去风很好，所以这个是可以用。他要教一个辩证点，说如果是发麻疹的小孩子在发烧的时候呢，在这个两个脸颊臼齿旁边那个牙龈肉会有白色的点点啊，所以呢他就说，所以如果小朋友发炎的话，你要确认是不是麻疹，不妨用这个辩证点去确认一下，如果是麻疹的话，就要记得这个中国人说的麻不咽透，就是说一旦是麻疹就要把它的表邪发出来，不要让它内陷，看它还在表面的时候是葛根汤疹还是麻杏甘石汤疹还是什么汤疹，就是要把它发出去啊，就是这个事情是一个基本原则我们要晓得的。那接下来呢，这个燕云科再一个医案啊，它是治疗这个痢疾啊。那这个痢疾呢恐怕也是病了蛮久了啊。那他在用药的时候，他其实是看到说这个人的脉还是偏有浮脉，所以这个痢疾他还是判定成是可以用逆流晚舟法的这个有表邪的痢疾，但是呢他其实用药的时候看得出来他已经没有那么有把握了。怎么说呢，它里面除了葛根芩连汤的结构之外啊，他又放了这个白头翁，那白头翁呢是厥阴的这个热力厚重的这个方子啊，所以他也有在想说的可能是厥阴的那种久的这个已经很久了之后的那种细菌蔓延的那种热力。那另外他还放了一个系统的药，比如说他放了槟榔跟川菌，那槟榔跟川菌就是川大黄啊，那这个大黄跟槟榔是做什么的？就是中国人有的时候会认为说，如果一个人他一直在拉肚子，一直在拉肚子，你说他这个拉肚子是一个体质虚寒或者体质热吗？其实不一定，在我们的临床上还有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啊，这个人他的肠道里面哦，可能有一坨什么脏东西粘在那边掉不下来，所以那个肠子拼命的想要把那东西挣脱，然后就一直拉，所以他会考虑到这个可能性，所以要用一个把那东西打下来的药。但他用的是大黄槟榔啊，因为槟榔也是打下来很强的药啊。还有一个就是鸭胆子，鸭胆子我们一般治这个啊，比较温和的做法是把它鸭胆子啊包在桂圆肉里面然后吞。那鸭胆子是什么呢？鸭胆子是一种叫做苦参啊，就是味道很苦的人参，苦参的种子。那苦参的种子呢，它是这样的，鸭胆子就是看起来啊，形状有一点像是那个夏威夷果，不对，不是夏威夷，开心果， 但是呢只有半粒米那么大，就是很小，只有一粒米到半粒米那么大的一个开心果。那你把那个壳压破剥开来，里面那个仁啊，就一点点白白的一小颗。那那个一小颗你能把它捣碎，然后加上79%酒精度的这个酒精溶液啊，去萃取，然后再放让它蒸发掉一些酒精，可以做出那个鸭胆子油。那个鸭胆子油可以干嘛呢？是拿来点掉你的油子，就是你的身体表面如果有一颗那个多出来一粒那种油子啊，鸭胆子油涂上去之后啊，那一整块肉就会死掉，然后过一天两天会脱落，这样过三天以后会脱落。当然不是绝对能够根治啦，但至少就可以把那个东西拿掉。那鸭胆子用在这边就是能够把肠胃道里面那种黏住的那一块东西把它掰掉啊，它是用在这边。那当然它也会用到白芍跟当归，因为酒力啊一定是很损伤这个精液跟血液啊，所以要用点补药。那之后的话就好一点了，就用白头翁汤收工啊。那它里面有加一点木香，我想木香的话可能是它是那种行气药啊，是比较能够帮助肠胃的正常蠕动的。也就是说如果你不加木香的话，怕这些药下去之后肠胃就停掉了啊，所以不妨是加一下木香比较好。那再下来28页的这个医案啊，其实也是一个表里都有写的，所以意思是差不多的啊。那在这个28页医案下面那个燕云科的这个案语啊，他就是说立即呢，如果是有表症的啊，比如说发热头痛这些表症就要先解表。那如果是表实无汗就葛根汤，表虚有汗就桂枝加葛根汤，那是都是以葛根桂枝为主。如果是掉进来是热力，那就葛根加青莲汤嘛，就是这样子。那最后这个目赤肿痛啊，他说这个眼睛肿是这个肉轮气轮，肉轮是指眼皮啦，气轮是指眼白啦，就是都是血丝。那这样子的话再加上他有额头目眶胀痛啊，所以代表他是有牵涉到阳明，那这样更适合用葛根系的药了。于是就用葛根青莲汤加上这个排脓的桔梗，加上这个治疗眼睛的这个车前子跟菊花啊。那至于菊花的话是清肝热，那车前子怎么用我们交到那个苓桂竹肝汤再讲。那我们休息一下再来看那个葛根红花汤好了，葛根红花汤只是带一下而已。